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十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二十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十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 报名。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22个字成为了千古绝唱。天地之间唯此一人，他就是诗骨陈子昂。白居易曾在《出岫拾遗》中这样评价：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的确，陈子昂几乎以一人之力更始了唐诗光耀彪炳的千古佳话。陈子昂究竟为何孤独？我们从他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又到周六了，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带我们一起品读陈子昂的诗。那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依托社会大课堂完善中小学实践育人体系指导意见发布，学生参与各项实践活动不再单独购买保险，本市乡村教师补助标准每月最高近5000元，人均年补2.3万。香山颐和园、天坛、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五大市属公园节日高峰限流。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期北京市正式颁布了关于依托社会大课堂完善中小学实践育人体系指导意见，对目前九大系列学生实践活动进行整合。指导意见着重实现以下五方面的整合：一是目标和内容的整合，系统设计各学段以及校内外实践活动；二是组织管理功能的整合，加强多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建设；三是资源和平台的整合，搭建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和活动管理平台；四是保障经费的整合各项实践活动专项经费纳入学校的公用经费定额；五是学生保险的整合，学生参与各项实践活动不再单独购买保险，全部纳入校方责任险和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范围。 市财政局28号宣布，本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成效初显，乡村教师申请往城区调动工作明显减少。本市对乡村教师的补助标准最高达到了每月4900元，人均补助额度达到每年2.3万元。相反，城区教师和乡村学校任职的意愿不断提高。今后，市财政局还将进一步完善乡村教师待遇的保障机制，稳定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乡村学校任教，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为本市的美丽乡村建设做出贡献。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即将在10月10号到31号开启网上报名。9月24号到27号是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提前预报名时间。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18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238万人，比2017年增加了37万人，增长了18.4%。其中，应届考生131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8万人；往届考生107万人，比去年增加19万人。考研增加人数和增长率均为近年来最高。2019年的考研报名刚刚开始，预计这个记录将会再次被打破。2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800人礼堂，四位来自审计署的审计人员为大学生们讲解财经法治知识，揭开国家审计的神秘面纱。新时代新作为，国家审计走进高校财经法治宣传教育是校园宣讲片的第一站。在未来的一个月里，审计人员将走出去，在今天的首场宣讲后，各地审计人员还将陆续走进全国的24所高校，向大学生宣讲财经法治，普及审计知识。国庆假期，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5家市属公园及10处核心的景区首次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假期7天，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预计接待游量超过300万人，最高峰将出现在3号到5号。市公园管理中心提醒市民，提前规划游园安排，预约购票游览，避热点，错高峰。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官方授权统一建设的市属公园网络售票平台，游客可以预约购票。位于怀柔区的圣泉山花海景区28号营业，在连绵群山和柔软白云的映衬下，1000亩五彩波斯菊组成的鲜花梯田格外喜人。目前正值盛花期，11黄金周将进入最佳的观赏期，预计可持续至10月底。据圣泉山花海景区的工程负责人介绍，花海总体设计为玉如意的形状，从空中鸟瞰与远处的青山、穿村而过的淮沙河、近处亭台形成一幅彩色山水画卷。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22个字成为了千古绝唱。天地之间唯此一人，他就是诗古陈子昂。白居易曾在《出售拾遗》中这样评价：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的确，陈子昂几乎以一人之力更始了唐诗光耀彪炳的千古佳话。陈子昂究竟为何孤独？我们从他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又到周六了，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来也巧哈，今天陈昂老师要一起带领我们走进陈子昂的诗。 是的。 这之中有一种特别微妙的关联哈。其实说起这个陈子昂，他也是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了哈。 是的。 那我们说读其诗不如先知其人。 嗯。 我们就先从走进陈子昂这个人开始说起吧。 我们肯定是要先知其人的。 嗯。 然后但是由于我今天在这儿呢，我叫陈昂。咱们先从名聊起。 好。 好吧。嗯。这个陈昂 讲陈子昂啊、嗯。那实际上呢，我的这个名字啊，当时起的时候确实是考虑到陈子昂的，但是不是我考虑，是我父亲考虑。 嗯， 我父亲当时是一个文学青年，虽然他到最后呢，他学了会计啊，学了会计专业，但是始终不忘。他经常写写小说啊，然后那个学学书法呀，等等等等，还过得还挺文人的。那么在讨论姓名的时候，他当时就冒出来了啊，咱这孩儿就叫陈昂了，全家人都反对啊，为什么呢？不好听， 嗯， 没声母啊，陈昂长啊，这样叫起来感觉特别别扭。你看陈子昂，他就会起子昂，他是一个赏声，然后一个平声啊，这样一调起来，他就有一种波动感，也顺畅一些啊。但我爸当时为了向陈子昂致敬，哎，他觉得这个昂的这种感觉不错啊，就起了这个名字啊。实际是这么含义。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名啊，我对陈子昂就有了一些和其他人，怎么说呢？不能说不一样吧，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了解。因为说实话，陈子昂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传世的材料，他不像李白和杜甫那么多。当然他活的时候呢，比这个杜甫更加衬意一点啊，比杜甫更加衬意一点。然后我们如果说这个人的话，必须要承认，他是一个诗名大过人生啊，给大家的印象的这样的一个诗人。如果说李白，他是诗也特别著名。超一流，人生的轨迹也超一流啊！但陈子昂不是，大家因为都知道他的一首歌，就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都怆然而涕下啊！这里面我的读音，结尾的两个尾音把它变了，来者和涕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诗啊，它压的是赏声韵， 嗯， 这个赏声韵先下去，转折再上。啊，它这里面是有着这样的一种音韵上的这种美感的。你看，我们如果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哎，这个感觉就整个它是往下压的这个音，这种悠扬、这种苍凉、这种怆然的回荡就起不来。是不是啊？所以它，读赏声韵，这是一个我们给它的一个最低的这种要求吧。啊，当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觉着，哎。学了一个新知识， 哎，您这样一读，感觉一种境界油然而生哈。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同声相求，这个声和这个诗的文之间，它是绝对有着这种联系的， 它不仅有着一种这个音韵调值的美，同时还有一种空间的美哈，距离 的 美。 是 的， 汉语的这个四声调，且有的谈呢，是吧？ 是 啊。那么陈子昂他这首诗很有名，但是我问你，陈子昂的。第二首诗你能举得出来吗？收音机前的亿万听众里面，希望咱们听众真有亿万啊！亿万听众里面能答出这个问题的，我觉着绝对不会超过20%。 我就是这20%之外的， 是不是啊？我比如说一句，叫做"银烛吐青烟"，这个就是陈子昂的诗 啊。 比如"悠悠洛阳道，此去在何年"，这就是陈子昂的诗啊。是不是感觉也好像还比较经典，至少诗句里面还有点美感，有点像王维的那种感觉。 对， 那么 他的这个诗的风格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的啊，那么这样的诗是比如兰若生春夏等等这样的诗全是陈子昂的。当然我们从这个诗的文句里面就能看出来，他绝对没有后来登幽州台歌写的那么的直击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提到陈子昂就相当于等同于等幽州台歌这四句一样。那么这四句诗啊，在唐诗的这个诗集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那曾经有一位诗人叫张若虚，这个您肯定是知道，他写过一首《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一生啊，他存是两首诗，那么只有这一首诗是特别著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 月共 潮 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甚至很多朋友的名字都出自春江花月夜，我有个朋友就用这个起的名字啊。那么但有一个问题，他虽然只有这一首诗有名，但是后人给他的评价叫孤篇压全唐啊，这一篇诗写出来他整个唐朝的诗歌全在他的笼罩之下。当然我今天我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那么接下来待会儿谈陈子昂的时候，我们去谈我有多推崇陈子昂，我就有多不同意他这个孤篇压全唐的话。那么陈子昂是这首诗的反例。什么反例呢？因为春江花月夜特别长特别美， 特别委婉，特别飘渺，它有一种弥漫在水上月影间的意境在。 嗯， 但陈子昂的诗特别简短，特别质朴，像低沉的呐喊，直击人心啊。他的这个诗之精短啊，也是自成一格，但是呢，提起唐诗没有人不知道这两首诗的，所以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两种思路。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其中其实隐含了陈子昂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他在初唐诗人里面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高举旗帜的人，他是诗歌改革的先驱，有了他，诗歌才真正的转向了盛唐的至高境界。 那您比如说哈，他在这个文学创作方面开了哪些先河呢？ 那么最关键最关键的啊，就是他提倡复古。 嗯， 当然这个复古啊，我们说每个时代他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复古的一些追求。 他的复古指的是哪些？ 那么他的复古是来源于齐梁之际啊，南北朝的时候，齐梁之际，当时流行的这个诗歌很多是靡靡之音，很多是辞藻华丽但内容空洞的这样的一些，咱不能说无病呻吟吧，但只是说徒有形美， 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种网络小说一样。 对 啊， 包括感觉看网红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是吧， 娱乐新闻 对，就大家想想你看网红是什么感觉吧，你就能想想读这种诗什么感觉。乍一看非常美，再看都一样，是不是？一千个里边挑不出一个有趣的灵魂。咱们那句话，美丽的皮囊千千万万，是吧？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对， 就这种感觉。那么，当大家都普遍的有这样的一种形式美的追求的时候，那么对于最原始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发自人性、发自心底、千古不变的这种呐喊，就显得分外重要。而陈子昂就是。他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扭转了这股风气。其实，在陈子昂同时代啊，甚至稍微偏前一点，我们都说有初唐四家，啊，那么初唐四家实际上已经对这股风气进行了一些扭转，但是呢，还不够彻底。陈子昂是以一己之力啊，他是以一己之力，相当于把这个文学革命的旗帜举得非常的高，而且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后人就有人说呀，说这个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这谁说的呢？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当时啊写这首诗，他的名字叫做《出受时宜》，这是他的诗名《出受时宜》。出，一开始的那个出，初中的出，授，授予的授，时宜，捡起来的那个时，拾起来的时，遗，遗落的遗。大家都知道时宜。它是一个官名，左拾遗右拾遗是唐代常见的官名。它是什么呢？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知道，君主如果有什么过失、有什么遗漏的这种事，他要在从旁指出来。那么它是言官之上的一种重要的官职。拾遗，品级其实不高，但是呢，它很重要，因为它经常有机会在君主面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它的职位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杜甫和陈子昂都做过拾遗。所以白居易就写了这个《出受时宜》，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他把杜甫、陈子昂并称，不仅是他们都有了这样的职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诗坛上都有着类似的一些风格。杜甫的沉郁顿挫，杜甫的也有一些记录民生疾苦，杜甫的那个发自胸膛里的呐喊叫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身，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到今天依然是振聋发聩，言犹在耳。其实跟陈子昂的一些慨叹，我们说是很相近的。韩愈在后来有一首诗叫《见士》，他就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岛。”唐朝的时候，一开始文章很兴盛啊，但是这种文章兴盛，更多的是那种文辞上的华丽华美，它依然延续着。南北朝时候的那种风气，子昂始高道，那这里面它就是一个转折点，一个里程碑式的巨人。从他以后，唐代的诗歌才真正走出了六朝时期的影子，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开始飞跃起来。所以陈子昂就是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通常说，就像我们在看女生一样，觉得这个女生她只是漂亮，但是她不美， 对 啊，所以说只能是 近看觉得挺好看的，但是不值得细细的品味琢磨哈。 是的，除了颜值以外，还得有味道。 对， 除了味道以外，好像还得有底蕴。 嗯， 除了底蕴以外，还得有格调。 嗯， 啊，等等等等， 嗯， 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陈子昂的诗带给我们的一种境界哈。 是的， 您看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登幽州台歌》哈， 嗯， 天地之间哈，唯此一人，没有人能够去理解他，也没有人能够去安慰他、安抚他，更没有人去鼓励他、陪伴他。所以这是一种多么悲怆的一种孤独和寂寥啊！不愧是诗骨哈、啊。 对， 我说陈子昂他是诗骨、他这个骨有一种他自己的一种精神灵魂的境界在里面、啊。 是的，咱们的后人总愿意给我们的诗人们加一点绰号， 对 啊，诗仙、诗圣。嗯，诗鬼、诗佛， 嗯， 诗骨是陈子昂，骨气的骨， 对， 骨头的骨，风骨的骨， 嗯， 他的诗是重新的把华丽的衣裳脱掉，啊，把美丽的皮囊我不要，我要的就是最本质的那个风神， 嗯， 和骨力， 嗯， 啊，这种最直接的东西我要拿出来，这种风骨，这是他的应得之名，叫诗骨， 也不是。得此虚名哈， 是的， 这个诗骨还能显现出这个诗人本身的一种人格魅力哈。 对， 那说到这儿，读到这首诗，我们就更想了解陈子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对对对， 他有自己哪些独特的人格魅力？ 是，你看我们说到人，然后说到诗，然后又从诗说到人， 是， 那实际上就是因为陈子昂其人呢，他完美的把自己的一生体现在这首诗里。 嗯， 这首诗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千载之下犹有共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我。每当我们彷徨失落，当我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想到这首诗。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老师，我要说的是，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有当时的背景和属于他自己独特的感受。 嗯、 这首诗事实上只属于陈子昂。 嗯。 那么陈子昂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嗯。 我们要从他的人去了解。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子昂，实际上很多朋友确实不太了解他啊，不太了解他。那陈子昂他主要的活动时代啊，是在武则天的时代， 嗯 啊，这是他在政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嗯，但是我们偏不从武则天时代去说， 嗯 啊，我们要从陈子昂从小的时候他的家庭背景，当然一一说起， 嗯， 大家也都知道啊。那讲到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介绍，就是科举制，唐代啊、是科举制。真正正式的确立并发展的时代啊，它虽然隋朝确立的，但是唐太宗开始大规模的啊提高进士科，开始大规模的去用进士科招人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是以高难度而著称的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个叫明经，一个叫进士。古人说三十老明经啊，五十少进士， 嗯， 就是你三十岁的时候靠通过记诵之学啊，主要是背背经典啊，然后你得个明经，那太老了。啊，明经早就应该把这基本功这一关给过了啊！ 嗯嗯， 别到三十岁，五十少进士，五十岁你要得个进士，哎呦，那您了不得啊，那您了不得。 五十岁哈， 是的， 可见科举制有多难。 咱都不用看这个，你就如果咱们跨越时代的话，你们都、 嗯、 咱们都知道这个《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是不是？ 是是。 范进中举的那个时候，哎， 一拍大腿， 对，咦，我中了 ，嗯 啊，直接不省人事，疯疯癫癫，被老丈人一巴掌给呼醒了、 嗯、 啊！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五十中进士也是很难的，更别提唐代中进士要比范进那个时候要难得多。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进士科取士啊，它难度非常大。我们说白居易是很天才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在唐朝啊晚唐的时候嘛，他中科举，他是27岁中进士。啊，但就这样的情况，他也自己写诗夸自己：“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啊， 可傲娇了。 对，在慈恩塔下，你看着这个天下张榜的时候，哎，我一看十七人众里面，我是年纪最小的， 嗯， 27岁，哥现在应该博士毕业了吧？ 是 啊，是这种感觉、 嗯、 啊。那么，但是初唐的时候，陈子昂比他更逆天，比他更年轻。 那陈子昂的传奇人生究竟是怎样开启的呢？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雨过白鹭洲，流连同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广播 FM107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ABC 5735-4567报名。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焉唯此一人。他就是诗骨陈子昂。白居易曾在《出岫拾遗》中这样评价：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的确，陈子昂几乎以一人之力更始了唐诗光耀彪炳的千古佳话。陈子昂究竟为何孤独？我们从他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又到周六了，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一零一中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陈子昂的传奇人生究竟是怎样开启的呢？我们继续跟随陈老师走进陈子昂。 17岁的时候，陈子昂开始读书；25岁的时候，高中进士啊。所以这个前提很重要。就17岁开始读书，那么这是一个神童中的神童。那么陈子昂他是怎样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呢？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样一个求学之路。他首先是出生于四川，他是一个四川子县叶洪人啊，那个叶今天写作射箭的射，那时候读叶。他是一个富商家庭的富二代，不折不扣啊。那家里面他有很多的钱，这个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年当地闹饥荒，那陈家二话没说啊，直接散财救济。在史书里面的记载叫一朝散万中之粟而不求报。就像美国当年马歇尔计划是吧，给了130亿美元，你基本不用还啊，我把钱全给你赈济灾民，你们不用还， 钱多的花不完了。 对，他真有点这种感觉。这就你看他们的这种富有。那么青少年时期由于这样富有的这种家庭环境，陈子昂和其他的纨绔子弟为伴过的就是这种啊斗鸡呀是吧等等走马呀这样的生活，喜好义气，轻财好施啊，什么这个涉猎赌博样样精通。这让我想到白居易当年的一首《少年行》，他说的是：“相逢意气为君饮，骑马高扬垂柳边。”他说的就是当时京城之中的这些纨绔子弟们啊，彼此见面啊，喝喝酒，然后那个相逢而饮，然后意气相投。他当然也很豪迈，但是这也确实是有钱的豪迈啊。陈子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陈子昂什么都精通，唯独他不读书。史书上说他“子昂18未知书”，这要现在的话。高中毕业了是不是啊？该考大学了，当然古书用都是虚岁啊。这一年实际上他应该17岁。那么按照正常的轨迹，陈子昂的一生他应该就是这么继续下去了， 对， 安安稳稳做个富二代。 对，我特别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哈，改变了他的人生呢？ 那这个契机就是他有一次来到了乡校中啊，来到乡学之中听了一节课。我不知道这是一节什么课， 是不是什么趋吉公开课呀，是吧？那么这个课老师一定讲的非常好啊，那么他听了以后感悔啊，感到非常的悔恨，然后马上决心开始读书。 突然顿悟了， 对，他听了一节什么课，但这节课这个老师一定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实际上相当于影响了我们后人的这种审美的走向。那么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书籍上那些经世致用大道理是用来安黎民建功业，但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抱负。其实很多唐朝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当时盛唐的时候有人就说过，大丈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啊，我宁可叫着死鸣叫着死，我也不能沉默的然后宁鸣而死不默之不默而生。然后陈子昂从此慨然立志，那么开启了他的神童学霸模式，这时候不应该叫神童了，是不是啊？神高中毕业生，那么开始谢绝旧友，闭门读书啊，不再跟着他们去潇洒，然后专心研究经史。那么在后来他的一些技术里面说，他两年之内就已经博通各种各样的学科啊，三年之内读过了百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于仕途的热情也开始激发了啊，他对这种安邦定国的学问、游说国君的纵横术很着迷。那么在他20岁这一年，公元679年，他觉着学已有成啊，你说这人太自信了，三年的时间学已有成，然后身怀经世之才，告别父母出三峡北上长安，进京应考。20岁的时候的陈子昂长身玉立，大家都知道陈子昂有个字叫博玉啊，就希望他像玉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人才，君子如玉啊，他立于荆门之上，俯瞰川蜀之地，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物产如山，天下莫及啊！这就是陈子昂当时看到的，于是他写了一首诗叫《渡荆门望楚》。 哦，原来这首诗是这样来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背。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啊，他最后的结尾两句他是明显的用典，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李白后来也曾经用过类似的典，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这是在《论语》里面的一个例子，说楚国有个叫嗟余的狂人，曾经在孔丘的这个车边，然后唱歌，然后嘲讽孔丘，啊，就是楚狂人的这个故事。但这个楚狂人他是很有本事的楚狂人，是当时的一个隐士，曾经的隐士，现在出来了啊，我出了蜀地，我现在入楚，我要进京。啊，所以你看，从这里面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李白跟陈子昂之间的一些联系。李白实际是很受陈子昂的影响的， 他是。李白的偶像啊， 是的，是我们男神的男神。那么45年之后，在沿长江而下，渡江门之外，望见这片豁然开朗的开阔平原之后，李白也同样的从蜀地走出三峡。哎，这四川真出人才啊，真出人才。那么那个时候的李白啊，可能想起了自己的男神陈子昂，也写了一首《渡荆门送别》。你从这个诗题目上，你看陈子昂的将来，那么那个时候的李白啊，可能想起了自己的男神陈子昂，也写了一首《渡荆门送别》。你从这个诗题目上，你看陈子昂的叫《渡荆门望楚》，李白叫《渡荆门送别》， 一呼一应。 是的，这是一种致敬啊。李白的诗怎么写的呢？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他的中间这一段跟陈子昂的气势相差仿佛。你看陈子昂写的是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李白写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啊，都有一种在天地万物之中独留真我的一种气势。那么其中有一些关键字，比如说都用了山，是不是啊？等等等等，它有一些特意的致敬也好，偶然的巧合也好， 两位大诗人都同样用了差不多的意象和差不多的气势，但陈子昂的结尾是慷慨激昂啊，是负着盛名一定要让京中惊叹， 有一种少年的豪气在里面 啊，少年豪气莫学衰翁样，人家出来了。 嗯， 那李白呢，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哎，在高荡的中段突然之间有了浪漫的带点乡愁的一种委婉， 嗯， 他的收尾。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陈子昂比起李白更加质实，更加直接， 嗯， 更加强悍。那么当然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一个特点，就是当他过于强调一个特点的时候，那么他也失去了一些丰富性。 嗯， 我们这里面当然是跟李白啊这样一种诗界的顶级明星去比较啊，李白这里面他有刚有柔，刚柔转化之际，他是从心所欲， 嗯， 就仿佛练成了乾坤大挪移的第七层神功， 嗯， 啊，这种感觉。那陈子昂呢，主要还是刚猛为主，质实为主， 嗯， 啊，当然这里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那么年轻的陈子昂出了三峡，北上长安，然后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去学习。当然有人也说他实际没住国子监，他是花钱买了一个其他学校的这个学籍。但是不要紧，因为第二年就科举考试了，他主要为了参加这科举考试，很遗憾这一年的补习班还是让他名落孙山。 嗯 啊，那么落地之后他没有气馁，因为才读三年书。那么回到家乡了，他在山上建了一座别墅，专门用来闭关读书。这个别墅被后世称为陈公学堂。这个是天下最著名的补习班了，应该是啊。那么陈子昂天资聪颖又刻苦努力，那很快的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主文，雅有相如紫云之风骨。这是史书里面说的，就是把他比作谁呀，杨雄是不是啊，比他比作司马相如啊，这些人那可以看到他才华是非常可以的。 嗯， 然后公元682年的时候，信心满满的他再次参加科举考试， 结果这一次呢 又名落孙山了。又名落孙山了。这个时候呢，陈子昂他就不能一心傻学呀，不能回去再买个别墅是吧。他就在思考问题，他就确实领悟到了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可能也知道啊，就是科举考试在唐朝虽然兴盛，但它不是唯一的取材通道。它不像明清以后啊，那么当时还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最关键的方式就是干谒，就是取得名人的关注。 嗯 啊，然后呢有人推荐使你声名大噪，然后你就容易上榜。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炒作自己哈。 差不多啊，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IP 身份。 嗯， 大 IP 来了你好意思让人家不过吗？是不是啊？那比如说啊，著名的大 IP 白居易，在他还不是 IP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刚来到长安啊，然后呢见了啊著名的这个长官啊，姓裴啊，然后人家取笑他的名字，说这个京城居大不易，你这名字起的能不能撑得住啊。然后马上翻开他递过来的诗稿，一边笑着一边读，读到后边不笑了，恭恭敬敬把诗稿给他，说您先生这个才华在京城住没问题。他读的第一首就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读到这第三第四句的时候啊，人家就开始毕恭毕敬了 啊， 就觉着这真是一个神人，神童有很多，神人还很少啊。但即使是这样，人家把白居易的名气炒起来了，白居易还是27岁中进士啊。嗯，那我们说陈子昂，那么陈子昂意识到这干谒等等的重要性之后，他开始交一些朋友。 嗯 啊，有钱人交朋友是很容易的，比如宋之问呐、卢藏用啊、杜审言呐、司马承祯呐。当时十个朋友在一块儿，一般就给自己想一个名字，那叫做方外十友。那这些人号称出世，最大的特点是积极入世。唐朝有这么一帮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名义上我归隐了，实际在那个时候，因为唐代也崇尚道教啊，说归隐，实际上大家会更加注意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仕途。那么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呢，结交在一块儿，也有了一些名气。啊，陈子昂就做了一个最关键的自我推销。那么这个自我营销啊，在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比如《唐才子传》等等等等。他说的是陈子昂屡试不第，其实就两次啊。落地以后，有一天在长安街市上闲逛 啊，那么突然之间看到路边，哎，怎么围着一大群人呢？围着一个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啊，在中间干什么呢？他卖琴。那么这个琴啊，要价十万，要价十万，价钱太高啊，大家都不买。陈子昂挤进去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然后左看右看，大家都看不出来这个琴特殊之处。陈子昂当即却拍板说：“这琴我买了，而且我出价百万。”那么当时，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大家说：“你傻吧？啊，这什么琴？要价十万，价钱太高啊，大家都不买。”陈子昂挤进去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然后左看右看，大家都看不出来这个琴特殊之处。陈子昂当即却拍板说：“这琴我买了，而且我出价百万。”那么当时，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大家说：“你傻吧？啊，这什么琴？什么来路？说是古琴，是不是真的呀？”啊，不好说。然后陈子昂说：“我买了以后，诸位，你们是不是想听听这个琴？百万名琴呢、啊？明日驾临寒舍，我把地址 IP 发给你，大家啊、演奏，我演奏给大家听。 第一步成功了，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然后这个事儿马上就是。”叫神秘买家出手阔绰啊，是吧？这种标题就出现了。那么，出手买琴，然后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啥大冤大头呢？还是一个真正识货的这样的一个买琴人呢？大家都对他的演奏翘首以待。那么第二天，哇，这个非常多的人来到了陈子昂的府邸，然后想要听一场这个名家名琴演奏会。结果陈子昂当时就说了一段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但是里面开玩笑的啊，我借用马丁路德金的这段话，但是陈子昂的原意差不多，就是我希望的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我陈子昂的才华，我的才华是最关键的这些诗文啊，而这些东西远比这把琴要有价值的多。结果想不到，现在我出钱百万买了这个不知真假的古琴，大家全过来了啊，那么。我要这个有什么用？举琴过顶，啪，把琴摔得粉碎，众人举座皆惊啊！那么百万胡琴分崩离析。这个时候，在座的各种表情包啊，还没被收集完全的，陈子昂马上啊，这琴不重要啊，大家看我的文章吧，从他里边掏出来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各种诗文，然后人手一卷，然后马上争相传看，看了以后交口称赞。 这个棋下的真好， 是吧？这个点赞量马上十万加、百万加啊！那么当时一位著名的文士，有个叫仙宗之友之一的王氏，直接说：“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那么陈子昂经此一事，在京城一炮而红，一传十，十传百，那么名满京城。关键是这个营销段子，到现在我们觉得也挺好用的，是不是？他是先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然后呢，再抛出真正的东西， 是 啊，到最后先获得关注度，然后呢，换来名，换来权，换来名位等等，都是可以的。其实这条路子我们现在还在做。 对，当然如果要是想要达到陈子昂这种境界哈，必须前提是还得有才。 是的，你这个富家子弟神秘买主啊，你家里边不富，你买不起这个琴， 对， 是不是？没钱不行，但是你没才更不行。那所以陈子昂，你看他就写了一首诗，专门说这件事儿，叫《观京玉篇》。痴疑双白玉，此玉有姿麟，悬值千金价，举世莫之真。丹青非异色，青中有疏伦，悟心玉公言，徒悲金国人。啊，他用的是这个先秦时期啊，当时楚国有一个治玉的良将，然后看到了一块璞玉啊，然后呢就想把它献给楚王。楚王一看，这不就块石头吗？啊，你过来骗我，于是叫人把他的这个脚给砍掉了啊。然后呢，等到下一任楚王在继位的时候，他又上去献这个玉去，然后下一任楚王一看，你骗了我老爸，还来骗我，又把他一只脚砍掉了啊。这位姓卞的这个石匠，实际上献的这个玉到最后啊，人们发现它真的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它就是著名的战国时期的和氏璧，卞和献的这块和氏璧。大家都知道它是能够价值连城的，当时是秦国愿意用70座城去换它。那么这个和氏璧的这个故事 吐蕃金国人就是从这儿来的啊，就从这儿来的。就是说，外表的材料包裹着你内在的美质，让大家都注意不到你，所以我很悲叹，叫悬之千金价，举世莫知真啊，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陈子昂啊，字伯玉嘛，是不是一块大玉？ 嗯， 所以他也非常的注意这些事情。 嗯， 那么这个自我营销啊，之后陈子昂第三次参加科举，果不其然。中了啊，中了，25岁。那么这个时候唐高宗李治在洛阳驾崩了，那么武则天执掌朝政，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在商议这高宗是不是应该归葬乾陵啊。啊，但这个时候呢，刚刚得中进士，还没授官呢，陈子昂马上洋洋洒洒写了一个长达千言的叫建陵驾入京书。这篇文章大意思是说，朝廷现在呀不趁钱，不富裕，老百姓生活还很拮据，将高宗就地安葬在洛阳也不错呀， 嗯， 何必劳民伤财，你把人家送回长安安葬呢？那这个时候武则天，关键是你要知道武则天特别赞同这个意见啊，因为洛阳是武则天的重地，所以把高宗葬在这儿符合他的心愿。那么武则天一看，哎呦，这个人文章写得好，意思对我心， 嗯， 怎么办？提拔啊，还没受财呢，爱财的武则天就直接授予他临台正字的这个官职。 嗯， 当然这是一个小官，而且武则天也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因为还有很多礼制需要注意。但是呢，陈子昂还是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 嗯， 在史书里面说，陈子昂叫做貌柔雅，性偏躁，看起来是个帅哥，实际上脾气挺大。 嗯 啊，那么性格上呢，可能就不太柔顺，所以他没有被。因为他貌美嘛，他没有被武后选为自己的宠臣， 嗯 啊，男宠，但我觉得这是个幸运啊，这是一个幸运。那么他很有创意，他又提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些点子，比如说在东都修明堂啊，兴太学呀、那等到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的时候，登基为帝的时候，他上书写了一篇《大周寿命颂》，当时红极一时啊，也是在武则天前的文章红人啊。那么，但是很多人对他就有意见。说这个陈子昂啊，啊，说陈子昂、啊，你这个，虽然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但是你的地位不高，你提上的这个意见，你总提意见，但皇上有几个是听的，啊， 不服， 对，不服，啊，那么红人总容易招致各种不服，然后陈子昂、啊、不管他们，继续提自己的建议，而且他的很多建议，绝对不是拍马屁，真的是对国家非常有益的， 嗯 啊，那么。在689年的时候啊，临台正字的这个任期结束了，那么陈子昂被提升为从八品下啊，右卫胄曹参军啊，那么提升了这样的一个官职。60多年后，杜甫也为唐玄宗赐以同样的官职。你看陈子昂跟杜甫之间那种关系啊，他是有联系的， 嗯 啊。那么在694年的时候啊，丁忧回都的陈子昂被提升为8品上，右拾遗。而杜甫曾任左拾遗，所以日后人们就分别称之为陈拾遗、杜拾遗啊，这样两位质朴的诗人得着共同的类似的职位。 嗯 啊，那么陈子昂之后呢？一年后啊，他因为有逆党有染，然后入狱一年。入狱之后一年出来，官复原职。那么在公元695年的时候，陈子昂您刚从狱里边出来，想要戴罪立功，于是。这一生的转折点来了，他跟随武则天的一个侄子叫武攸宜，熟悉历史的人可能知道这位啊，没什么才能，但是当时被封为将军，北征契丹，然后到了幽州，就是今天咱北京啊这片地方。那么到了幽州的这个大地的时候，军队大败啊，因为武攸宜不会统兵，而且非常胆小。陈子昂一看你们这个刚在这龟缩着不成样，于是主动请缨，说你这个方法就像兔子一样啊，太没气概了，就得罪了这位武攸宜嘛。然后他自己请缨说，我愿意带领着上万人先锋部队，我直接上阵，我敢死，我上阵，我替您打。结果武攸宜没批，你一个文人啊，下在这说什么呢？ 嗯， 反而将其降职，降为普通的军曹。 嗯 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 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那么正是在这个时候，陈子昂跟随着武攸宜不受重用，想要立功又被拒绝啊，官职被免，贬为普通的这个军曹。这个时候，他寻访古迹，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十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 报名。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22个字成为了千古绝唱。天地之间，唯此一人，他就是诗骨陈子昂。白居易曾在《出岫拾遗》中这样评价：“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的确，陈子昂几乎以一人之力更始了唐诗光耀彪炳的千古佳话。陈子昂究竟为何孤独？我们从他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又到周六了，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陈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接下来陈子昂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波折呢？ 那么公元698年的时候，陈子昂以父亲身体不好为名申请谢官归田啊。那么天子准其代职返乡。那回乡以后呢，陈子昂专门研究一些黄老之学呀，尤其研究易啊，周易。他研究这些以后呢，后来啊，他遭受了一个县令叫段简的这种陷害啊。那陈子昂给了他一部分钱之后，然后依然把他给收入狱中。陈子昂这是忧愤交加，体力不支啊。然后呢，关键是后来有人说啊，陷害他的人是上边大头目武三思。 嗯 啊，这个是朝中的红人。陈子昂心想，完了，被武三思盯上，我这肯定是难免一死。让他赶紧给自己粘一卦，自粘一卦凶啊。然后养儿豪曰：“天命不佑。”于是遂绝，年42。这是史书给他最后的记载。那么陈子昂的这个死啊，让我们很遗憾，可以说莫名其妙。 嗯， 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一部虎头蛇尾的书啊。用我们《大话西游》里的话，我们可以猜中开头，但猜不中这结尾啊。一个富二代就这样走完了他42岁的一生。那么他留下了很多首诗啊，其中主要是《感遇诗》啊，然后还有就是《渡荆门望楚》啊，等等等等，还有最著名的《登幽州台歌》。那么在他的文学史上那种重要的贡献，我们可以说他改变了文章的风骨，被称为海内的文宗。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您看这个从陈子昂身上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之前他自我营销的一种机敏，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他不惧一切的一种勇气哈。 是的， 路见不平一声吼。而且在这个唐朝的时候能义不容辞义无反顾的投笔从戎的可能也当属陈子昂了哈。 对的。 刚才陈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他一生有2次从军哈，一个文人去参军，所以他内心其实也是激荡属陈子昂了哈。 对的。 刚才陈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他一生有2次从军哈，一个文人去参军，所以他内心其实也是激荡着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同时从这个诗当中我们还看到他这个人性上还兼具着一种浪漫主义哈。 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他跟李白和杜甫并称。李白在性格上跟他有着莫名的这种神域投缘，杜甫在诗的风格上跟他几乎是一致，在官职上也很相似，很神奇。 他而且有一种济世情怀， 对， 但是也是不被世人所理解、啊、 是的，不遇所以要敢遇。 说您之前给我们的材料哈，上面写着是叫陈子昂，你不知道他的孤独。 我们可以说他能够为世人所知，就是因为他的孤独。登幽州台阁写的就是一种大孤独，人在天地之间无所归属，在时间之中无所依靠，在茫茫宇宙之中渺如一粟，这样的一种孤独。而且这种孤独它是没有希望的孤独，这是一种很终极的境界。当然他不止这一首诗写出来这样的孤独，还有其他的。 好， 你想不想听一听？ 那我们继续从诗中去寻找答案。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孤独，我们看陈子昂的一生啊，他实际上做了一定的官职，但是这个官职始终做不大，而且并没有实现他的抱负。 对 啊、最后是空腹报国志，碎银去国情，辞官走了。那么在这里面就涉及到古人的一个经典，叫做遇与不遇的问题。这个遇不是陈子昂那个博遇的遇哈、而是遇见的遇。这个遇需要说明的是，陈子昂曾经写过一组诗叫《感遇》啊，一共38首，非常的出名啊。感遇是说人在世间，尤其是有才华的人在世间，他总是要渴求有欲的，就是希望君王能够任命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往往遇不上，遇不上的时候你忧愁，但是你遇上了，人家也不一定按照你想的这个定位啊，去给你合适的职位，那么你可能还是事实上不遇，所以你继续忧愁，遇与不遇都忧愁。我们就看《感遇》诗里面一共38首，我给大家挑2首。 好， 第二首啊，《感遇》的第二首，兰若生春夏，千味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蕊冒紫荆，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方已竟何成啊。那么这首诗呢，它放在感遇的这种第二首诗，它很有特点，它没有引用历史的史实，也没有针对时事，只有自己的感慨啊。它的比喻是把自己，它这里面主要用了诗里面的一种比的方法，我们不是诗经传下来赋比兴吗，是吧，它这种用的比是把自己比作这种兰草若草，兰若啊，那么兰是兰花，若是杜若啊，杜若，那么这两个是屈原经常用的这种意象，我们想想屈原的那个境遇，就知道陈子昂为什么用兰若去比较了啊。兰是春天生于幽谷，若是夏初生于水滨啊。那么这样的两个花啊，他接下来就去描述啊，千味何青青，这个我们具体就不解释了。幽独空林色，朱蕊冒紫荆。我们先说这个朱蕊冒紫荆，这里面关键的是眼是冒字儿。朱蕊直接从那里边穿起来顶起来冒起来，就是有才呀你挡不住，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这是一个自负青史好才调的诗人的一种一个字就能体现他的这种神采。那么我们看前一句的幽独空林色，我们说呀，陈子昂的诗比起汉魏的诗而言啊，还是有所进步的。这个进步就体现在你比如说诗经也好，汉朝魏晋时期的诗也好，它很多呀都是直抒胸臆，青青河边草，是吧，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对不对，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口语化的表达。但幽独空林色看起来很简单，什么是幽独啊，对不对，幽静的幽，孤独的独， 独我一人、 对，这种幽独，你不是说在林子里面有兰有若陪伴着你吗，那为什么是幽独，因为无人，对不对，这个无人是什么人，不是陪着你的人，是欣赏你的人，你空空开在林子里，无人去欣赏，更无人去提拔，空林色，白白浪费了这样的千味何青青，朱蕊冒紫荆，这样的才华，这样的美色，有丽色而幽独，哎，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哀。有美玉人不识，有丽色很孤独，这是千古文人自负有才的人常常有的慨叹，接下来，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他突然就转折了，你发现了吗？ 是， 哎，前面写美色，写幽独，很静，突然之间秋风起呀、啊，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那这种情况之下，秋的到来，在古代秋属金，属西方，象征着掌管肃杀，草木要凋落，生物要灭绝，啊，至少要进入休眠的时期。那么迟迟白日晚，白日晚了，天已经走到了一天的尽头，袅袅秋风声，一年也快走到尽头了。那么给你的这种 萧瑟悲凉， 是的，萧瑟悲凉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有点凉凉的感觉，是吧？嗯，然后岁华尽摇落，方意尽何成？前面岁华尽摇落也是这意思，我的美貌，我的美才，没人理解，没人应用，结果怎么样？随着秋天到来，随着晚间到来，我就这样凋落了。 嗯， 如果有一种悲哀。啊，鲁迅说，悲剧是什么？悲剧是把好的东西、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对不对？那如果说这是一种悲剧，我觉得还有更大的悲哀。鲁迅的这种悲哀是别人知道他好，啪，碎了。他曾经灿烂过、辉煌过，在史册上记录过，能被后人追缅过。 嗯， 但这是才是安静的而又深沉的悲哀。 别人不知道。 对，从无人知。从无人知你的美，从无人知你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才是真正的悲哀。所以这叫岁华尽摇落。然后这首诗的诗眼的最后一句， 嗯， 方意尽何成，有方，方是它的本身的材质，意啊、意是它的愿望，你有才，你很美，你很有能力，你很有期盼，最后怎么样了呢？尽何成？这个尽字儿，你看看， 用的特别的妙。 尽摇落，方意尽何成？ 嗯， 啊，用这样的仄声，用这样斩截的、绝对化的语调，他去表达一种深切的终极。 究竟有何成就呢？ 对啊，你有什么成就？没人知道你。 嗯， 你是山谷中的野花，开了流落。没有人知道你，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嗯， 同样写深山里面的这种情况，你看王维，诗佛王维当年怎么写的，是不是人家说的是暮暮芙蓉花，见户寂无人，纷纷开切落，人家是一种我不求外人知，我只是寂静的，返景照深林，复照青苔上，是不是我是一种寂静的，我自来自去的美， 这种是能说服自己内心 的。是 的， 这是一种佛的境界，禅的境界、 嗯、 而陈子昂他是有求的，所以我说就是方和意，这个意才是最关键的，他有求，结果求而不得。 嗯， 这种悲哀是深切的，他用兰草去比喻，他用弱杜若去比喻，那么真的是恰到好处。好了，我们看下一首感遇第23首，他说的是翡翠朝南海，雌雄朱树林，何止美人意，娇爱比黄金，沙身沿舟里，微雨雨塘阴，依你光首饰，微蕊烂锦衾，岂不在峡远，鱼罗忽见寻，多采信为累，叹息此真情。这首诗要长一些，感觉其中的描写也更多一些。 嗯， 翡翠朝南海，翡翠是一种鸟，它有着极其美丽的羽毛，它生长在南方啊、它的毛羽是翠绿色，有光泽，古代妇女经常用它做装饰品。 嗯 啊，雌雄朱树林，朱树一种很独特的树，三株树，《山海经》里面有记载。哎呀，就是人家成双成对，非常美丽的鸟。 嗯， 在南海边上生活。非常的美好，正岁月静好呢，它跟千里之外的美人有没有关系？毫无关系。但是美人动了念，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我就想要你们这个翡翠鸟的羽毛做我的装饰。因为女人呢，她最珍爱的是什么呢？不是灵魂，是脸，是吧？是青春啊。那么她的脸是需要更多的这种装饰品的，于是沙身沿舟里，微雨玉堂阴，依你光首饰，微蕊烂锦衾，就是他们就这样被捕猎人杀死了。 嗯， 尸首躺在那儿，然后任人抽掉羽毛，然后把他的羽毛做成没有生命的装饰品， 岂不在侠远鱼罗忽见寻，就是你身上有才才遭到杀身之祸，但是难道怪你吗？你有才你被杀了，是因为你主动去挑衅别人去炫耀吗？不是啊，是因为你有价值。岂不在侠远，你正在远方岁月静好呢，由于你有价值，鱼罗忽见寻，鱼罗就是这些猎人们，就过来杀你了。多才信为累，这个信字儿，啊，在这里面是有感情的感觉，信就是真的确实啊，太拖累人了，多才不好啊，但当时有才的人才能有这个资格去慨叹，啊，多才信为累，叹息此真情。所以这首诗的诗眼在哪儿呢？在倒数第二句，就是多才信为累。其实庄子也有过类似的比喻啊，庄子有一篇叫山木，说的就是这一片树林里面有一棵大古树，然后呢它长得特别的丑陋，然后各种曲里拐弯的啊，这个砍木柴的人呢都没有办法用它，结果反而使得它保全了自己，周围长得好看的啊，长得挺拔的木头全都被拿过去砍掉了，然后做成桌椅等等等等，是不是啊，做成家具。那么这个山木就是这种意思。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首诗讲的是玉了，我有才，我被人知道了，我名满长安，武则天知道我，然后呢人家让你干什么？人家要听的是你供颂扬他的文章，还是之前写的也写过一些拍马屁的文章，对不对？那么人家对你的应用根本不是你想象的模样， 这更悲哀了。 对，确认过眼神没遇上对的人，这也是真是悲哀。上一首诗是无人，这首诗没遇上对的人，但这种明主太难遇了。你看孟浩然当年就有一首诗，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他写的就是哎呦，我身上本没有什么才华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圣上多明智啊，对吧，就把我放弃了嘛。然后我现在身上又有病，哎呀，老朋友也不来搭理我了。你看他写的很谦虚，实际是在骂君主呢，对不对？人家自己孟浩然说自己是有才嘛，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这是什么样的人，他非常有才，结果你把我抛弃了，你还是明主吗？结果这诗一写坏事了，又遭到贬斥。所以玉也不是，不玉也不是，这才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悲哀。你看李白他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杜甫啊，杜甫就是啊不玉，李白呢就是玉而非人。你看他后来被唐玄宗招到宫里，人家唐玄宗亲手是给他喂过东西吃的啊，高力士给他拖过去，结果怎么样？对李白的任用，李白本来自负是经世济民之才，结果是被人用作文学宠臣。啊，一枝凝艳露凝香，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只能写这种赞颂贵妃之美的诗。所以李白呀后来也走了。哎，这就是不遇和玉都有问题。但如果我们说陈子昂的这个诗啊，他写的好，好在哪儿？他的文采上并不优美。虽然他很凝练，凝练本身也是一种美，但是好像没有那种飘渺的繁复的美。是吧？比如之前的这个之前有人写的诗，云霞出海渚，梅柳渡江春啊，这一时送为名句。云霞在海边伴着太阳一块儿在曙光之中出上来，涌上来了。梅柳渡江春啊，渡江的时候梅呀、柳啊都伴在你身边，春天已经来到了，是不是很美？这当时传遍了整个大唐。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只有形式的美而已，它没有质。但是比起陈子昂这种质而言，时不时的要质胜于文。在那个时代陈子昂敢这么去写诗是很了不起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要去分析，比如说春江花月夜，我说的不是第一流境界的诗，是因为你就想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在诗中多次出现，每个字都是一个美好的意象，这五个意象一拼，你就是一个很美的景色，就很美的一种场景意境。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间无月明，好像啥都说了， 啥都挺美的， 好像啥都没说。对吧？它就是美呀，然后之中也有时空，也有宇宙，也有人生，是吧，等等慨叹。但是它离我们隔得很远，它飘渺， 但是它并不是能够直接激进我们内心的那种美， 嗯， 它就是一些美好意境的这种摆放， 嗯， 这个摆放可能有它自己的神秘，但是对不起，它没有感发到我，啊，感发两个字，我们认为是读诗最重要的一种共鸣， 嗯， 有感，它的感还能发起来，发出来到你身上，能激起共感、同感、共鸣， 嗯， 这是诗的力量，这是诗的风骨。 有一种人心和人心之间一种共情啊， 是的，就是这种感觉、嗯、那么这种感发的力量陈子昂在这里面做到了极致， 嗯， 但是这诗依然不是最一流的诗，登幽州台歌、 嗯、 为什么？因为陈子昂这几首诗一般而言都是特定人群才有共鸣，文人，诗意的文人，你让一个春风得意的高官看他没感觉， 嗯， 是吧，别人发牢骚的他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同感。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的时候啊，他的诗句很凝练，比如刚才咱们说的幽独空林色， 嗯， 但因为这个凝练于诗里包含了太多意思，他就有所含糊，有不发的东西，有不发的东西他就无法全部击中你，就他的能量你总感觉含而不发，虽然悠远但是不够激烈，然后无所束缚，那就是天地与你共同成就的诗，就是这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和其他的诗不一样，这首诗啊，我们一般读诗，你看前不见古人，是吧，它是这样断的、 嗯、 那么这样断的这种这种断法，它后边的断是两个字，你看原来我们读的一些诗啊、原来我们读的一些诗，比如翡翠朝南海，雌雄朱树林，对不对、 嗯、 我们是二 三, 二三， 这个是一二二，那么尾部的这个字组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 嗯 啊，那么这种诗就属于啊双子诗啊，那么这种双子诗它的这种出现的频率是很低的，所以这首诗为什么大家觉得和一般的唐诗是完全不同的，它就有这种古奥的这样一种魅力， 有一种陌生化的美感、 啊、是的啊，这种陌生化的美感您说的太好。那么这首诗真的，你翻遍唐诗里面真正走这样的一种风格的这样的一种字数这种读法的很少啊、哦，咱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少， 诗如其人哈。 对， 像陈子昂这个人不走 不走寻常路，所以为什么说他孤独呢？ 对 啊，那么这个这首诗其实读起来也很简单， 嗯 啊，读起来很简单。它这里面关键是用了几个典故啊，其中一个是燕昭王的典故啊。当年燕昭王啊，一心想着如何让燕国强大，因为那时候齐国总欺负燕国啊，那么他就专门在台上，在自己的国家造了一个高台，在高台上放置黄金，表示自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招揽人才。 嗯， 于是后来的什么名将乐毅啊等等，就从魏国来到了齐国，邹衍从齐国来到了燕国。我、刚才说错了，于是乐毅从魏国来到了燕国，邹衍从齐国来到了燕国，巨星从赵国来到燕国。那么从此之后，燕国招揽了这么多人才，逐步强大起来，最后打败了齐国，把齐国打得只剩两座城。差点灭了齐国， 嗯 啊，当然到最后，燕国还是被逐出了齐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燕昭王是燕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雄主，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招揽天下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陈子昂登上这个幽州台，他写了可不止一首诗，还有一首诗叫《燕昭王》：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大徒今已矣，驱马复归来。他直接有呼唤，是不是？丘陵尽乔木，这个台已经荒废了，意思是什么？今天天下的雄主已经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像我这样的大人才放在这儿，我的博玉是吧，大玉放在这儿，你居然不用，昭王安在哉？我呼唤昭王，你来看看我陈子昂，这种感觉。所以在这里面，他其实啊，我们看他有一个矛盾，明明幽州台你前能见古人，你也知道后一定能见来者，但是你偏偏前看不到古人，为什么？古代有这个事儿， 嗯， 放到我这儿我没有，热闹是他们的，而我却什么都没有，是吧？像荷塘月色，后不见来者，后来可能有很多人被主上所用，立下赫赫功勋，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孤独在于不是历史上我不热，不是历史上不热闹，是我什么都没有。 这种无奈，这种无助，相当于人类共同体在他之外，他站在人类之外，看着自己的孤独，宛若沧海一粟，念天地之悠悠，天地是广大，悠悠是绵长，都怆然而涕下。啊，这个时候有一种大悲哀，有一种大孤独，有一种大空寂，有一种大悲凉，在心中涌上，在眼角流出，怆然而涕下。我们如果比一比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你看女孩子解释就是不一样。如果她说读凄然而涕下，涕下是不是？那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对， 悲凄的感觉，怆然涕下，这个声音音色很响亮，它也有着这样的音韵美，有着这样的意境。这首诗就仿佛天地与陈子昂协同而成，在幽州台这样一个历史的名地，在陈子昂一生中这样的一个际遇，在古人也有，后人也有，但是我不见，我孤独。而这种孤独，我们每天都读，我们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陈子昂的孤独。 我觉得陈子昂就是像一个不怒自威的独行侠一样，有着自己的傲然正气和风骨哈。那现在我们也慢慢懂得了他的那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哈。好，那正是这种孤独散发着的这种人性的光芒，才直击我们的灵魂和内心的深处。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陈子昂和他的诗，谢谢您。 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烈士纪念日特别节目《红色经典作品赏析》，带您一起走进红岩。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摇曳了江上远方。回望灯如花，微雨人闲休，心事情书浓，牵我双 牵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心到餐桌，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草